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属于年轻人的自己的情感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在每天晚上的7:30和大家准时相约。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哈，所以说呢就可以通过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更加方便的微信的公众账号，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一起互动起来了。 对，总之希望大家啊多多跟我们高颜值有故事的我们的嘉宾朋友们取得这个互动，而且在每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所以说问题问得越具体啊，越有针对性，可能嘉宾越青睐你。 没错， 这都是有可能的哈。所以今天请到我们节目中呢，依然是我们的这个虎友的国民校花，我们的猪猪啊。猪猪是一个百变女神，其实我就是跟她了解发现之后，这个姑娘啊，真的是哈，颜值很高，而且才艺太多了。 哦，真的是。因为上次她之前有来过我们节目嘛，当时就介绍了她的一些方面哈，但是后来就觉得时间太短暂了，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她展示出来。 对， 所以今天又是非常荣幸，又请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展现她的更多的魅力。 对，来，猪猪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我是猪猪，那很高兴又来到了我们那个活力982，然后又跟大家见面了。 好，这么简短，来 这么简 短可以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虎友的 ID 啊，比如说你的平时的兴趣爱好啊，以及现在在从事什么，在做什么，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的虎友 ID 是猪猪小公举。然后就是喜欢我的可以来关注我一下。然后呢兴趣爱好的话，因为上次有说是喜欢国画嘛。然后 还有展示哈，我记得 对画了一个表情包，是 表情包，后来我们把它放到了这个后面，就是 但是好像后来是被我一把扯下来，我说这是谁呀、啊、我们画的这么形象这个表情包存下来了， 这次就由得让你们见面了吗？ 有缘会 是缘分。 对， 然后现在在平时的话会做主持的工作，然后接一些商演之类的。对， 主要是商演的一些主持，是不是？ 对， 一看就是非常有气质的姑娘。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在之前看他的朋友圈的时候，我发现哈，就是在主持车展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御姐范儿，很有气质，很大气。 真的吗？ 嗯， 哇，因为他就是往那儿一坐哈，包括这个事先的一些交流，包括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展现的就是很文静， 小女生 啊，小女生的样子。但是哎，御姐范儿的还真 一穿上晚礼，可能月月也是吧，一穿上晚礼，女生的就是这个气质不自觉的 up up up。 我一直都是这样解释，因为个子高嘛，比较大，所以气场比较。主要在体重比较强， 就是在自黑哈 啊，就是大家现在都爱自黑，黑的体无完肤才算好啊，才算真实。 他们说我压得住他，我都拿这个理由来回。 对，那其实就是气质好了、啊。 哎呀妈呀，开心呐、啊！猪猪也是这样子，一看就是气质非常好，气场也是比较强的女生。 对，嗯，所以我觉得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来聊一下我们三个人都最擅长的主持，再聊一下主持这块吧，好不好？ 嗯。 嗯，猪猪一开始接触到主持是什么时候？是第一开始接触到类型是什么样的主持呢？ 一开始吗？一开始应该是在小学吧。 这么早？ 就是小学的时候主持那个国旗下讲话，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 然后新年联欢晚会什么的， 哇，我们是同行哎，我当时也是主持， 我也是。 其实，看来做主持人的一个必备技能就是小学的时候就要抓起了 国旗下讲话， 对，国旗下讲话，升旗仪式，这是必须要。 那看来我们都是优秀的学生，因为只有很优秀的人才能在国旗下讲话，代表学生讲话。 嗯， 对对对对 对。 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这个经历， 都是优秀的小学生的。 加个鸡腿，加个奖状， 好好好，不错，小红花佩戴着啊。 对， 然后后来呢，就是现在最近，就是说，算比较职业一点的接触到主持的话，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比较职业一点是上大学吧，然后上大学会有一些社团嘛，然后当时是进到就是艺术团，然后主持礼仪部。 礼仪部， 对，主持礼仪部。 对， 然后这个是学校就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部门， 颜值最高。 我觉得他也可以自夸一下，就是颜值最高的部门，我还是一个主持，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尖子里面拔尖儿，是不是？ 对，我觉得猪猪也可能会这样说，说哎呀，我们在这个颜值最高的一个部门，然后呢，我又是里面的这个颜值担当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颜值顶峰的意思了，就是一览众山小啊，是吧？这种感觉啊。那你在我看礼仪主持部，那是不是平时也会做一些礼仪的工作？ 嗯，对，一开始在就是接触到商演的时候是做礼仪的，然后后来慢慢会有更多的资源，然后现在就是在做主持， 主要是在做主持了。那就是我觉得上一次啊，我们也是一个国民校花来我们节目中介绍了一下，就是见到长辈啊，或者说坐立行走的一些礼仪。那你觉得就是今天有没有想跟我们平时就能用得到的一些礼仪知识，你可以今天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吗？ 平时就能用得到的吗？ 对，日常生活中就能用到。 日常生活中，那就是见男朋友的家长时候的礼仪吧。 哇，这个场景有点隆重了。 这个厉害了，快来分享一下。 对，因为我也是比较发愁啊，就是如果见男朋友的家长是应该什么样，我有研究过一下。对，然后呢，就是先说就是肯定要带一些就是礼品过去嘛。然后买东西的时候呢，不要买太多，但也不能太少，就是买点水果，然后买点稻香村，就是这种东西，然后不多不少刚刚好，然后 生活化的东西。 对，然后到家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要勤快一点，就虽然啊，可能男朋友的妈妈一定不会让你洗碗的，对，但是你要就是自己说啊，阿姨我来洗吧，就这样的。对，然后吃饭的时候，反正我是不会吃太多。 就是大不了跟男朋友就是从家走了之后进行夜宵嘛。 对，大不了这样。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分寸的哈，就是要就是更淑女一些，然后稍微收着一点。 对 对，但是 处处小心。 但是有些猪猪女孩可能会另外想哈，我如果说吃的多一点，可能阿姨会更开心，显示的就是阿姨做的饭好吃。 还真的是，因为我就是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分享的经历就是他的那个男方的那个家长，就特别希望他多吃一点，然后就是后来不停地给加菜，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不吃也不好，吃也不好，就是反正他就是 左右为难， 反正那顿他吃的很多，但 是 人家妈妈还挺开心的啊。 对，这可能要是就是当地域文化而决定了，可能北方的话，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说就是饮食别吃太多， 对，也不是特别多，因为他妈妈不停在加菜，所以加的那些还是要稍微多吃一点， 对对对， 加过来了就不吃。显得不太好。 对，就是这是饮食上还有吗？ 礼物。 对， 刚收到礼物， 对，我那天是刚好从微博上看到的，就说这个礼物呢不能太多，好像你有一点上赶着的那种感觉，对，但也不要太少，显得你好抠门的那种样子，就是不多不少刚刚好。 那你说第一次见的时候是送一些像生活化的东西，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稻香村 啊、 水果呀之类的，还是比如说投其所好，然后父母就喜欢什么，那个就是什么护肤啊，然后这些东西会更好。 我觉得是还是水果点心什么的比较好吧， 就不容易出错。 对，不容易，你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 你知道我之前陪我两个闺蜜买见家长的礼物，然后我就 胆战心惊，是不是？ 对，他们就一会儿送一条丝巾吧，然后一会儿又送什么什么眼霜吧，然后香水，反正就是他们也在不停的换，因为不确定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说要不投其所好，然后选一个相对就是小巧精致一点的。然后反正就是什么样的想法都有，但是之前那种忐忑的感觉都是大家共有的。 对对对对对，第一次去见对方的家长，但是证明是在乎啊，越在乎越会说，就是格外的细心，格外的走心。其实我觉得这是两种思路都可以了，一种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做过多的那种就是提前的打探，就像刚才猪猪说的一样，就是我生活化一些，就是这些是阿姨叔叔平时就能吃的、能用的、直接能用的东西啊，显示我很实际啊，我很务实啊。还有一种像月月说的，就是那个我要投其所好，要显得我很就是细心、很用心、很在乎啊。我觉得两种都很加分啊，都很好。 对对对，反正我是感觉到了他们在见之前的那种心里面的紧张感。这些是够用的， 你们俩也早晚啊，提前学起来总没错的、 提前做一下预习的功课， 提前做功课， 对， 所以说经常来博虎还是有用的哈，学一些干货，一些实招啊。还有吗，猪猪还有没有补充？ 礼仪方面吗？礼仪方面的话，就是在家里面有，就是家长有教一些，比如说夹菜的时候要夹眼前的，对，然后其他的反正也没什么了吧，就是 就要尊重对方就好了。要显就是有礼貌，对，就是别说，就是之前看一个视频，说一个小孩说，就这个拌两口啊，这个才没有肉，这个又拌两口，这个也没有肉，我都不吃，全部拌一遍之后，最后放下筷子，就是好恶心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要是第一次去见家长，如果真这么做的话，那可能 就没有下一次了， 没有下一次了。 见家长的时候，就算不好吃也要夸一下，哦，好好吃，像家里面的味道一样。 对对对，也可能就是可能阿姨做了之后，叔叔觉得哎，这个孩子不太实诚了，我吃了那么几十年了，就没觉得好吃。我这个脑洞也太大了。 万一要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那也得说好吃，那也不能说不好吃。 对，左右为难，这样说就比较好了。哎呀，阿姨做的真的比我做的好吃多了。 那可能对方会想，那你做的是有多难吃？到处都是坑。 这个考题真的好难，就像那个掉水了之后先救谁一样，真的没有对的答案怎么办？ 对，我记得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日本的一个女生大胃王，她就演的跟那个男生去家里去做客，第一次就假装吃了好多，然后呢就是这个父母啊一开始还挺开心，觉得能吃是福，但是一看噔噔噔噔噔，这个碗越搂越高，越搂越高。这个家里就说，就把儿子拉过去说：“你赚的钱够他吃的。” 真的是一个很 real 的单位吗？ 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需要考虑一下啊。我觉得更就是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偏玩笑话了。其实刚才猪猪和月月刚才分享的，就是挑礼物啊，包括见家长的一些这些技能，我觉得都是大家在第一次在有点慌乱的情况下去准备如何见家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干货和技巧了。所以大家也是赶快的拿小本本记起来。 对，还是有用的。 是，就是突然说聊起来主持，我这个脑洞一转，聊起来礼仪，聊起来礼仪就见家长了，就不知道这个顺序是怎么走的啊。 就总之很实用就对了。 对，完全符合这个博后点秋香的这个氛围啊。好，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就得好好的再聊一下这个主持这一块了啊。你看咱们三个这是有共同话题的啊。又老跑偏。 关于见家长也是有共同话题。 是是是。 聊了好多。 这个也很实际了啊，就早晚的事儿嘛，对不对？ 是的。 那你就是在主持过程中啊，你都经历过哪些类型？觉得哪一种是最适合的？还有哪一种是觉得最有挑战性的？ 最适合的，一开始觉得是晚会的类型。 大型的那种。 对，大型的那种，因为我比较喜欢董卿。对，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风格，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晚会好像更顺手一点。对，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因为也毕竟不是每一天都会有晚会嘛，对，然后会接触到商演、路演，然后现在觉得就是可能互动类的会更合适一点，就是轻松活泼，但是过得也很快。 对。 那之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也有很多主持方面的经历嘛哈，就是因为你看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包括在主持的这个工作专业的成长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或者说比较难以去处理的尴尬的事情呢？ 尴尬的事情，就是前几天吧，是京东飞利浦什么金耳朵大赛。对，然后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活动，然后彩排也到很晚，我就觉得不会有问题的，然后结果第二天呢，他是就是选手这边在比赛的同时，我这边要进行一个游戏互动的环节。但是我没想到我上去之后发现那个游戏的设备完全用不了，特别尴尬。 就是、最大的一个设备，你的道具， 对，我的道具坏了， 没法用。 对，所以就没有办法游戏。但是这个比赛是3个40分钟，然后我要把这些就是什么耳机啊这些互动的奖品送出去。对，然后他们当时临时就改了所有的这个流程，等于说我就是没有稿子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接下来就邀请蜜蜂少女队上去然后表演，然后我就夸夸夸走上去，我说，然后开始串我的主持词。他说接下来你想办法把这个东西给送出去，我说好，然后我又自己在上面设计这个游戏的环节。但最后其实大家玩的也还挺开心的，而且我会觉得可能比有稿更出彩一点。 对，更有挑战性。而且就是有稿播音啊，就是可能说你在稳中可以求一些变化，但是说无稿的话，就是这种像即兴的话，可能更容易出一些就是原本设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 对， 对，这些可能是非常考验功力的。对，月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有啊，有遇到很尴尬的事情。 比如呢， 然后他这个是刚刚就是猪猪跟我们分享的是，比如什么东西坏掉了， 坏了 对, 对， 临时改流程。其实像改流程这种事情，在这个尤其是活动的主持啊、晚会的主持是非常常见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或者是说，就考验我们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嘛。有的时候，比较尴尬的事情可能就是。我想一想啊，对，有的时候会自己，比如说，就是你在上面在跟台下的人进行互动的时候，然后下面有的时候就会太过，或者说就是稍微冷一点，然后你要不断的去调试这个台下人的这个互动的程度。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会很难，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最可能会比较让我心累的一种现象， 对对对对， 就是 互动性 太热的话，你就觉得影响了整体的进度， 对， 因为它会拖得无限长，大家就太嗨了，反应过度。 是的， 但有一种就是完全没反应，就是完全互动，就是大家觉得 很尴尬， 很尴尬。 这种确实是有点难。 所以有的时候跟台下的一些互动也是比较难的，去很难去掌握那个度。 对对对对 对, 对，这些都是考验我们功力的。谁说主持人就是念点稿就结束的呀？哪有这么容易？所以说在这个主持的过程中，猪猪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你觉得？ 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对，收获最大。然后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嘛。 其实这些我觉得不仅是对于自己的专业，也对于其实方方面面，因为生活就是交流嘛，也靠语言很多，就是可以方方面面都可以使自己得到提升，就人际交流啊，包括处事应变，其实都有提高。那今天还是很想邀请一下猪猪，就是在这一环节给我们来几个不同类型的节目的这个开场白的一个主持。 好， 好不好？我们就在原地吧，好不好？一会儿我们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惊喜要给大家展示，我们一会儿会移步到这个表演区，好不好？ 好， 来先展示一下我们的开场白。 那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这个火友国民校花大赛嘛，然后所以我就先来一个就是比赛类型的开场白吧。 好 吧。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评委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虎友国民校花大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猪猪。那么首先呢，让我们邀请一号校花闪亮登场。 月月登场啦。月月最棒。 耶。Hello, 大家好， 是一共就一号选手， 我是冠军。 好，这是我刚才是比赛型的， 对， 我听起来比较的活跃，想活跃气氛，因为刚刚开始嘛，其实这个气氛能奠定基调的。然后呢，还有其他类型， 然后少儿类型的吧， 少儿， 少儿 扮演一下， 好， 好， 大家好， 好，我今年五岁了。 我今年四岁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 不抢戏了，不抢戏了。 少儿类型的话，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有多。Hello，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非常非常可爱的宝宝啊，我们的张彤和王月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不害臊一号张彤。 我是害不臊二号月月。树树姐，我好喜欢你。 我也好喜欢你啊，你有棒棒糖吗？姐姐， 我们写不下去了， 好配合， 觉得有点油腻，这段聊天。 都是油腻的中年人，然后再扮演三四岁的， 我们是年轻人。 好的，我们是年轻人，跟大家开玩笑哈。 好，刚刚是少儿和比赛，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再来一个吧，我觉得。 好，再来一个。好，想一下，再来一个。好。各位晚上好，我是猪猪。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19:30为您准时播出的博虎点秋香。那么呢，我们是一款可以看的广播，所以也可以邀请现场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魔力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同时呢，北京地区的朋友也可以来通过 FM98.2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哇哦，这段词被你说的， 可以不要去主持了，我们两个离开吧。 我觉得这是有些嘉宾啊，可以一个人完成一档节目了。 是的，就此下岗啊。 对，咱俩可能以后的功能就是给猪猪推一下推子，调一下操控台。刚刚就是确实就感觉很熟悉的感觉，这段程序因为一般都是我说。 突然有一种很 似曾相识的感 觉。对，刚刚有你俩说的时候，我特意背了一下。 哇，那你这个记忆力很强啊。 对， 用心了，用心了。三段不同的主持都很精彩，我觉得都是给人带来欢乐的那种感觉哈。我觉得主持这块算你考核顺利。考核了啊。 加点送奖状。 对。接下来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刚才预告的说非常精彩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也是猪猪在平时生活中我觉得一个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众的一个才艺。 还真的是，上次其实就不是很大众，是国画嘛。那这次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比较小众的这种很独特的才艺呢？ 草木染。 草木染 我听说过，说实话我听说过。 草木染， 对，就是用植物的，我看说的对不对啊，主任？就是用植物的这个叶子，或者说它的原料哈，就是植物的，就是这个本体，然后去染这个麻布，就是稍微的粗纤维一点的布，然后认就是自然的印花。我说的对吗？ 对， 基本上对了哈， 基本上对的。 哇，好神奇、啊！ 文化人， 文化人 ，然后想起来这几天那个国家宝藏里面，他那个就是他的那幅画哈，源自于很多的珠宝，或者是这个就是最天然的那种颜料，而且是经过细心的打磨的。 对， 你看这个草木染是不是？则是采自于大自然当中那些草木这些原料的颜色，非常自然。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追求返璞归真的那种感觉，大自然的感觉是最舒服的，最贴心的。所以说我觉得猪猪这个才艺确实是，你看不仅是一个就是平时生活中是一个很好的消磨时光的一个爱好，同时呢还能给别人送礼物，还能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跟别人与众不同。 这样一说出来， 对， 哇， 很不同。我觉得你今天先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好不好？就是你平时染的这个作品。 可以。 哎，其实这是一条， 这是一条草木染的围巾。 哇， 对，然后可以看一下它上面的这个。 你确定吗？这个是你亲手做的吗？ 对， 那个花纹是怎么出来的？ 就是它上面的这个花纹就是用麻绳扎的，然后可以看这条。这个 好，这条好精细，你看它那个纹路，那个花纹， 好想买哦！ 就完全像外面在 这一条就是它是用植物的那个染料嘛，然后呢，我们会在头一天晚上，这款是用苏木来做的，对，然后我们会在头一天晚上把苏木浸泡，然后泡上之后呢，然后再用开水煮30分钟，然后它这个染液就会提取出来嘛，就是这个红色，然后呢，这块布我们会给它进行一个捆。扎，对，就比如说非常简单啊，就是这样攒起来，攒起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用麻绳把它捆上，然后捆上之后呢，然后下锅煮，然后 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因为麻绳捆的地方，它是染液是不会浸透进去的，嗯，然后呢，它不捆的地方呢，那就是肯定会染上红色，嗯，然后所以就会出来这种像云染一样的这个花纹， 对，就有了一些非常自然的天然去雕饰的那些纹路， 哦、对， 这个就是一点一点去染的是吗？ 其实就是 挑一点一点， 不用不用，就是很简单粗暴给它这样攒一下就可以了、哦。对，但是它其实有很多的叠法，就是如果要是仔细研究的话，你会能大概有一个规律，比如说怎么叠出的是放射状的一个条纹，然后怎么叠就出来大理石纹，是那样的。 哇，这个是也是有讲究的哈。 对对对， 就我原本以为就是啊绕啊绕绕记啊，就是你出来什么效果随缘。 对， 咱们 其实也是随缘， 咱们两个是一样的。你看猪猪就很心细，然后同时心灵手巧哈，估计我们两个做出来就是豪放派、嗯、随意派， 对，估计也就自己要了。 对对， 其他送朋友上什么呀，这是我觉得在最后的时间啊，本来猪猪也是国民校花，也是做过模特啊、嗯、也做过礼仪啊、嗯、就是又今天又带了这个手工做的这个小围巾、嗯、所以我觉得直接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区来展示一下我们摆几个造型好不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以这种方式来结束了、嗯、好不好， 打个 call 来，猪猪现在去我们的表演区吧，灯光为你而闪烁。月月，你觉得你会不会想去学这个？ 我真的很想去学，因为我看他那个做的特别的自然、嗯、说实话跟外面就是我们买到的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说实话这些特别有新意的礼物还是非常推荐的。有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就像我们自己去会去做蛋糕一样，然后自己去做的这种自己染出来的也是非常漂亮的。 对，没错， 来猪猪给我们展示一下哈。 哎， 哇，好漂亮。 好，这是开始展示我们的围巾的不同的围法了啊。第一个啊，就是单圈围， 嗯，漂亮，它那个花色颜色搭配的也特别棒。对，嗯。 好，这是披着的围法，仙女状。好，好，嗯，这是我们这个草木染的一个微信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扫描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嗯、与大家一起来动起来，一起来加入这个草木染的行列之中。 先去扫一扫了，待会儿。 对，今天我们也是时间也是马上就要到了哈，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猪猪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博虎点秋香、嗯、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在明天呢，我们依然会有一个好朋友带来他的好故事、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